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人枷锁，锁人家风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了，你担是我担呐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，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叫唤知道吗？去用搬大锁，搬大锁！ 哎，快点，快点！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区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！ 哎呦，你可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！你 哎， 乔 老爷子，乔老爷子， 来，你拿。 我拿着这个，我 开着你就锁， 您开着我就锁，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是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这副官也跑不了。 对， 哎呀，这哎，啊，船头呢？ 船头 呢？啊，那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， 那连头呢？连头 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我快瞧瞧响马的，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 快走！

有什么话开口的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快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，下山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我若你 能当一世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老子坐上来。好，打打打打打打，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施妙策。 轰轰， 大火灯儿照， 相处， 你来看。老子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城。 小弟，那次朕的胆真的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 喝起来。 表兄你抬头观看，老子四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去，人马齐奔东岔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去，人马齐奔西岔，纵然多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风。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